破碎到不能破碎，能挽回什么你就不肯说，我只能在意却都错，泪水灌溉着伤悲，绝望是你赐给的安慰，为何你说话我却受惩罚，你不如就用刀刺下，我可以痛了再痛，你可以错了再错，不甘心不闪躲，只为那时间的承诺，我转身让你换着火，你全心用尽我宽容，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，为何我无法分解，厌倦的疲累成了一片泪，伤痛都已无法消灭，泪水滋润着泪水，背叛是你另一种慰藉，完美的借口泪无不留下，你不如用乱箭射吧，我可以痛了再痛，你可以错甘心不闪躲，只为那时间的承诺，我转身让你换着火，你全心用尽我宽容，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，即使我头也不回，这悲剧梦向我追，情愿你全部留着燎原的火堆，给你的自由将我吞没，给我的爱像一根绳索，你放手却困住了我，我可以痛了再痛，你可以错了再错，不甘心承诺，我转身让你换着火，你全心用尽我宽容，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，为什么连谎言你也不说， 色的余晖，我们对坐无言，紧盯着指尖，口中失去语言，是因为爱犯了罪，顺着就视线回顾了从前，一边擦亮谎言，我有一徘徊，流着空虚的泪，只是爱有什么罪，而我是黑鸟，守在夜里，寂寞的人才看得到，呜呜呜呜呜，我的躯壳还依稀可辨，这绝望的世界我曾如此深爱着，只是这一切因你成虚伪，就连爱的天真也变得可悲，